神奇故事天下传，弯弯里面沙滩美，弯弯里面海蓝蓝，弯弯里面船悠悠，一家爱歌升天。 Oh

缠而不分离，我俩一条心，我们俩划着船儿彩虹里呀，彩虹里哥儿呀好没有心，哥儿呀好浪有情，就好像两条鱼儿是同母生呀，我俩心相依， you